红颜，这首歌呢被歌手本人划归到了中国风的流行音乐作品当中。什么是中国风呢？可能顾名思义，当然是中国风格，所以一定要有中国的元素。其实在2000年之后，中国风开始流行于很多的领域，包括了文化艺术以及广告、电影、服饰、建筑，还有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流行音乐。 准备够了，秋千花笔锋弄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隔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际在等着你，把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 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首先在流行音乐领域当中来尝试中国风作品的周杰伦，歌曲的名字叫做《青花瓷》。其实呢，就是在流行歌曲当中加入一些中国古代的一些元素典故来进行创作，曲风呢当然也要偏向传统的东方演奏，加入一些东方的乐器。像周杰伦本人对于中国风的流行音乐作品有很多的研究，除了青花瓷之外，像东风破、发如雪、菊花台以及千里之外，都算是对于中国风流行音乐的探索吧。接下来大陪祝大哥，我们继续要听到一首中国风的作品，这是内地的创作人后弦，典型的中国风作品《西厢》。 纵若西厢不比一寸山，何必下界还见花中央，鞋子忘了原来的方向，明明在十八九岁尽头堂，甘愿一举盘中花枕上，要那姑娘与她的模样，看作花泥一定靠花旁，不是三月也能对人唱。 奢侈的纪念品就在身上找一遍，就像这张纸穿花上花的这一天，不是东南几多遍，樱花里抹了几个圈，我们书生的梦中在西厢真是少年。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睡到歌到此一首。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彩虹了都，百花还在人聚楼空，那花儿常开人难留。西厢真是少年，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睡到歌到此一首。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彩虹 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主打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中国风的作品。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三位，周杰伦也好，还是胡彦斌或者后弦，他们都是把中国风的东西融入到他们自己所喜欢的R&B 的旋律当中，所以呢会有一些新鲜的奇妙的化学反应。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歌手呢，似乎天生就是为了中国风而存在的。他们之所以称为中国风，是因为他们的歌曲里面编曲上大量运用了中国的乐器，比如说二胡、古筝、箫还有琵琶。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非常有古典气质的陈淑桦，生生世世。 就爱就心甘情愿，总会难忘现在和以前，谁是谁非都不要亏欠， 全心全意天天念念，爱就好像昙花一现，稍纵就会消失不见，幸福在一线之间，有苦涩才有甘甜，你甘愿就不能自顾尊严，委屈在所难免，千万不要踌躇不前，想他想他就去吧，是 优美的古典的曲调和旋律，还有演唱是来自于相当温柔古典的陈淑桦。其实在听这样的类似的歌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武侠世界，羡慕那些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大侠，也在幻想那些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轻功，或者是无招胜有招的六脉神剑。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呢，还是更加铿锵有力的中国风的最早的演唱者，他就是虽然在国外长大，可是拥有着典型的中国气质的叶倩文。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只是夜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yeah、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看人们聚散无常，一个人在街上游荡，爱恨情迷两茫茫、yeah、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十五的月亮 越来越上， 一天变得不一样，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无悔一场、嗯、那首歌我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典型的中国风式的改编作品，它是来自于陶喆。其实呢，陶喆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尝试过这种 R&B 和中国风的结合和改编，比如说苏三说，比如说望春风，他擅长呢把京剧的中国的韵味和节奏布鲁斯来联系起来。当然是因为陶喆在中学时代受到的是西方流行音乐的影响，但是他骨子里又非常中国，而且热爱中国的民乐吧。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是在 R&B 和中国风结合方面非常努力的另外一位王力宏。 这像是梦寐脸上画中的仙，那像是力量为爱小小顶碎，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穿过千年那天就在流行生死相恋，那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但现在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嘿不变不渣，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剑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还魂 叫我白了，都铁了心去等去爱。 嘿嘿 不愿由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金牛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春水望断夏花酥壮灿，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相思犹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黄昏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牡丹那边落花随雪纷纷绵绵谁人怜，看流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怜，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忽然听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放电，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 王力宏在中国风的尝试上也有很多的作品，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在梅边之外呢，他还给自己的中国风取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做 Chink Out。据他本人说，在乐坛打拼这么多年，他也是希望让中国古典音乐来站上世界的舞台。甚至王力宏一度除了音乐上面进行中国风的改编之外，他在自己的着装和打扮上面也偏向于中国风，比如说他会戴一些绅士帽，穿改良的唐装，甚至用墨镜来披着围巾进行混搭。所以中国风当然是一种开放的包容性的文化了。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南拳妈妈这首歌也是典型的中国风式作品《牡丹江》。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缘分，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哦、谁在最外唱那首牡丹江，左邻平甘山一身影悠悠，风铃摇晃起舞翠香，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把人抢，谁在最外 刹那手舞难将，我脚步轻响走向你，一瞬把思念的光透了进窗，一眼白色的灿烂洒在耳畔湿润的窗。乔木九九沉沉朝朝暮暮，聚散有时生死荣枯，把爱交让心归宿，你的路寻着他的孤独，蜿蜒而上就是幸福。不要问谁是谁的衣服，开始了就不会结束。 在麦田，你离开身边，落日的风筝藏身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就像面包店，冰中与赞助，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 我唱着爱的歌曲，沿途有邂逅风景，看着反顾的左耳，永远都相信爱的美丽。我想反复流成泪滴，刻画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听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 气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贴上面包店，冰中与残缺，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 我唱着爱的歌曲，沿途有邂逅风景，看着反顾的左耳，永远都相信爱的美丽。我想反复流着泪滴，刻画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今天也特别把它选在了中国风的这一期，就是来自于大明一派黄耀明的《四季歌》。单纯就觉得听到这样的音乐，你就能够产生出那种含蓄忧愁或者典雅的感觉和情绪。这也是因为这首歌里面也深具有中国古典文化内涵，它的歌词、它的旋律、它的编曲的技巧，都达到了怀旧的中国背景和现代节奏的完美结合。所以谁说中国风一定要搭配 R&B 搭配周杰伦呢？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国音乐的人，他就是陈升。他的歌曲里面的中国味道也深深打动着我们。北京一夜， 走到了